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24集。我渴望有人至死都爆裂的爱火。八，桑延顿时明白了，低头笑道： 算了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 说完，他把温以凡的身子往自己的方向压，与他对上视线。 留到下辈子再还吧。 下辈子，你先喜欢我六年，然后我也会让你像我现在这样，如愿以偿。隔天是周日，桑延不用上班，温以凡也恰好在这天调休。两人一大早就醒来，搬家公司准时上来，把房子收拾干净，检查完没有遗漏的东西后，温以凡把钥匙留在鞋柜上，离开了他们两个住了两年的合租房。注意到温以凡的神色，桑延问道： 怎么？ 温以凡诚实地说： 有点舍不得。 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不都是跟我住吗？ 桑延用力揉他的脑袋，懒懒道： 你要喜欢呢，咱们以后的房子也装修成这样不就得了。 温以凡的那点惆怅也顺势消散，弯唇说道： 那咱俩不就像现在一样一直分房睡了？ 我就不该哄你。 桑延脸上情绪收起，手往下挪，改掐温以凡的脸。桑延把车子开进中南世纪城的地下停车场，两人比搬家公司早到一些。下了车，温以凡不知道方向，全程被桑延牵着走。两人进电梯后上了九楼，这栋楼一层只有两户，他走到庇护门前，输入指纹开门。桑延也没有急着进去，停在原地，抓着温以凡的手，慢条斯理地把他的指纹也录了进去。而后他还随意似的提了一句： 除了咱俩没别人能进来。 温以凡心不在焉地点头，目光往里边看。这房子的面积比他们先前的合租房要稍大些，进门后有一个小的入户花园，再往里就是厨房，对面是餐厅，再靠里是客厅。装修风格现代化，色调偏暖，显得有些温馨。没等他看完，桑延打断了他的注意力，牵着他往里走。 门的密码晚点发你微信上，跟以前一样住就行，就换了个地儿，没别的变化。 嗯。 温以凡应了声，继续观察着里头的环境。该有的家具都已经有了，但整体还是空荡荡的，桌面和柜子里都是空的，还带着一股长久没人居住的潮湿霉味。不过似乎是有人来打扫过，看着很整洁。两人到沙发旁坐下，温以凡随口问道： 我睡哪间房啊？ 桑延靠在椅背上，慢腾腾地说道： 想睡哪间就睡哪间。 啊？ 温以凡看他： 想睡厕所厨房都行，反正呢我这人也不太挑，不管哪个位置我都能奉陪。 桑延偏头，话里的暗示意味很足。温以凡感觉自己还是一个有点底线的人。 那咱们这不就算是婚前同居了吗？ 那怎么了？反正是迟早的事情，我怎么不能提前使用我的权利？ 桑延神色傲慢，学着他昨晚的话。恰在这个时候，搬家公司也到了，桑延去开门让他们进来。温以凡也起身打算去主卧看一眼。 他觉得自己再纠结这事儿，反而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。主卧最靠里，温以凡打开门进去，装修风格偏少女风，淡粉色的墙面，白色的床，旁边放了一张小型的梳妆台，窗边还放置了一张让他工作的书桌，在旁边是书柜，地上铺着浅色的地毯。这是桑岩的房子，主卧却装修成了女孩子的风格。没过多久，桑岩也跟着他走了进来。温亦凡转头，你这房子什么时候装修完的？ 前年吧，不过这间重新装修了一下。 桑岩漫不经心道。温亦凡又看向房间，那怎么弄成粉的了？ 给你弄的，这不是以防你不跟我睡一块吗？ 所以你要跟我一块睡这间吗？温以凡的唇角弯起，忍着笑说道，那你不就成了一个很有少女心的大老爷们？ 外头陆续传来工人搬运行李的动静，桑岩又出去跟他们沟通。 温以凡在房间待了一会儿，走到窗边去开窗给室内通风。又过了好一阵，他正想去客厅看看时，口袋里的手机响了。他拿出手机，垂眸点亮屏幕， 密码是150102。 温以凡看了徐宇，明知故问，是数字有什么含义吗？过了几秒，桑岩发来了一个问号，紧接着他说， 你对象的生日 没了吗？两人就这么一个在客厅一个在房间的用微信交流。桑岩直接发了条语音， 自己好好想。 在房间里，温以凡都能听到他在外头不太痛快的语气。温以凡眼角下弯，立刻顺他的毛， 哦，是咱俩在一起的那一天。 也是他再一次觉得运气降临到他身上的那一天。车薪德案的一审宣判在9月的时候下来了，因犯故意杀人罪、强奸罪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。而车燕琴因帮助车薪德毁灭证据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温以凡负责的这个案子的后续报道也在这里彻底结束，而这两个人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他的人生里彻底消失。今年的9月22日是南吴一中的百年校庆，提前2周，温以凡就从钟思乔那儿得知了这件事情，但他对这兴趣不大，也不知道那天能不能腾出时间来参加，便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。哪知钟思乔却格外坚持，一定要他一块来参加，甚至还让他带上桑岩。温以凡只好提前跟主任申请了调休，又跟桑岩提了这件事儿。桑岩问了一下是什么事情，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很快就同意了下来。校庆当天，两人下午才出发去南吴一中，到门口跟钟思乔和其他高中同学会合。有很多人温以凡都不太记得了，只觉得眼熟，名字却叫不上来。见到他俩在一起，好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从高中谈恋爱到现在。温以凡听了也没有反驳。南吴一中这个校庆办得很大，此时校园里人很多，顺着走下去，到处都是开放着的展览，介绍着办校历史和各种知名人物。逛了一圈，温以凡和桑岩不知不觉就跟其他人走散了。夏天气温高，阳光也猛烈，像一个巨大的蒸笼，加上这儿人流密集，像是把这燥热放大，待久了也有些遭不住。 可能是察觉到温以凡的状态，桑延瞥了一眼不远处的教学楼，说：“回教室看看吧。”“ 嗯。” 温以凡点头。两人进了教学楼内，顺着楼梯往上。虽然很久没有回来过了，但似乎跟从前没有多大的区别，只是有些地方翻新了。温以凡没有跟桑延说话，只是观察着四周，像在跟回忆一一对照。人渐渐少了下来，看着空荡荡的，像是放学之后的校园。温以凡和桑延都没有主动提及，却都默契地在第四层停下。再往前走，穿过面前的走廊，左转往内侧的区域走。他看到了那熟悉的校用饮水机，是温以凡第一次见到桑延的地方。温以凡突然觉得这种感觉还挺神奇，转头看向桑延。学长。桑延侧头，眉梢微扬。温以凡笑着说道：“你知道高一十七班怎么走吗？”“ 知道呢，学妹。”“往前走，右转。” 桑延倒是配合，拖着枪，语调欠奏。这回跟当初两人一前一后去到教室不同，温以凡继续牵着他，并肩走着。他顺着记忆右转，走到最里面的那间教室。很神奇的是，时隔这么久，班牌号仍然是高一十七班。教室门开着，里头的桌子整齐地摆放着，桌面上没有任何东西，像一个刚被搬空的旧教室。温以凡走了进去，坐到两人当前后桌时自己坐的那个位置，桑延也顺势坐到他后边。时光在此刻像是回到了十一年前的夏天。刚坐到位置上，温以凡就用余光察觉到了什么，眼眸立刻垂下，看到整个抽屉里都是玫瑰花。他的目光滞住，有一个猜测渐渐在脑海中浮现出来。温以凡屏住呼吸，伸手从里边抽出一朵玫瑰。在这个时候，温以凡感觉到桑延的腿往前勾，放到他的椅子下方，轻轻一撞，动作恶劣又张狂，像是从前的任何一次。他回过头，看到桑延身子靠着椅背，眉眼意气风发，一如当年。他的下巴微扬，轻扯唇角，露出右唇边上浅浅的梨窝，忽然说道：“ 温霜江，我给你个承诺。”“ 啊？” 温以凡讷讷道。桑延眼眸漆黑，喉结轻滚了一下，说道：“ 跟我在一起之后，你的所有愿望都会实现。” 温以凡的视线下滑，这才注意到桌上的戒指盒。他怔怔地盯着里头银色的戒指。这虽然是之前两人已经提起的事情，但真正到来的时候，仍然觉得惊喜和震撼。温以凡手持一朵玫瑰，另一只手抬起，像是想碰一下那个戒指。下一瞬间，桑延就抓住了他的手，固定住。“ 温霜江，跟我结婚吗？” 温以凡对上桑延的视线，眼眶莫名其妙就开始发酸。他盯着他难得带了紧张的模样，渐渐与从前那个少年重合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“ 嗯，只想跟你结婚。” 桑延也跟着他笑，缓慢地将戒指套到他的无名指上，往上推，像是要将他的一生就此套牢。“跟我在一起之后，你的所有愿望都会实现。”“ 嗯。” 你又实现了我一个愿望。外头阳光刺眼，毫不吝啬地洒了进来，教室内安静空荡，知了大声叫唤着，带来极为浓厚的夏天气息，沾染着青春的味道。眼前的男人自始至终仿佛没有丝毫的改变。温以凡莫名想起了很久前的一幕，也忘了是哪一个午后。那天也如今天这般天气晴朗，空气燥热而绵长。温以凡坐在位置上，翻阅着珍妮特·温特森的《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》，看到里头的一句话时，内心一动，只觉得他也希望能遇到这样一个人。温以凡从抽屉里拿出摘抄本，打开笔帽，认认真真地往上写：我渴望有人至死都爆裂地爱我，明白爱和死一样强大。还没写完，温以凡的身子突然被人从侧边一撞，他毫无防备，笔尖在本子上重重地划过一道，再拉过，蹭到了旁边人的手臂上。温以凡嘴里的道歉还没有说出来，下意识地抬眼，在那一刻，他撞上了桑延的目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